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啊，每日 今日2024年7月8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继续欧洲国家杯闷到咬破，屌佢老味英格兰咁卵闷嘅波，你就掉咗出嚟嘅， 冇冇， 好卵就冇睇啫，闷到咬啊扑街。不过好，依个唔理佢住，翻又翻英格兰，佢咁，我觉得佢会攞杯嘅。依个契弟队好咁讲翻啲正经嘢先。首先就系富文啦，就声优三轮圣位就离世，享年80岁。我依下唔记得咗中文译咩，潘版一号嗰个声优嚟嘅。我依下唔记得咗佢香港香港嗰个咩嘢啦。咁 香港译神奇小子 系神奇小子，诶，一因为太耐啦呢度，咁就80岁差唔多啦，青二嘅系。咁唉，祝安息啦。好啦，跟住就系今2024年嘅动画系咩嘢啊？魔法骑士动画化，快取玫瑰，南家三姨妹，罗汉剑三 ，Party and Story。呢个年代真系 呢一两年之内，真系多咗好多嗰啲系断十年计嘅旧作，突然间又出嚟再动画化。 35年前嘅《三天去复星》又复啦，跟住《联马二分一》又有新作啦。哇！呢个年代真系即系所以叫做咩？旧货翻炒。所以嗱，先讲咗啦，《魔法骑士》再动画化，咁咧呢套嘢其当然真系好红嘅。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因为我对 Cam 本身的那些劇情都颇为感冒，但动画是好一点的，动画就因为动画是他不理 Cam 自己来搞。 动画30周年纪念就说又然后又再动画化过咯。 新作来的，应该就是用回同当年的声优的，那30年其实挺尴尬的，换新声优又未够。但旧声优好似又已经少少退咗落嚟咁样。 我其实几怀疑而家呢个时候再动画化，到底有几多人会睇嘅？ 更离谱嘅嘢，我动画化都有人睇啦。依年头翻个都翻，依叫做咩啊？系差唔多时候翻炒啲旧货时候噶嘛？依年代。 我觉得直情系打开咗冷冻库，将当年嗰啲全部对翻晒出嚟咁样，真系。唉，算啦。 系啦，咁至于咧，另一套其实依套咧就唔系冷冻库嚟嘅，系长期 keep 住咧，就好有一直 keep 住热潮嘅。就凡尔赛玫瑰，因为宝重咧系间唔中就会将又会来翻出嚟演嘅一套作品嚟嘅。就今次剧场版就2025年，咁咧声优阵容咧，奥斯卡就泽城美雪，麦安东尼就平野绫，咁安德烈就系风影旅行，即系呢个阵容系冇得净系一个泽城美雪就冇嘢讲噶啦。咁呢套嘢凡尔赛玫瑰经典到我唔需要再讲系咩内情啦啩，你唔知佢系尔赛玫瑰，我觉得系应该翻嚟死一次嘅。 我总系觉得我哋系新闻系三五不时会提到佢咯。 佢呢样嘢经典嘅程度去到就咩啊？如果你唔识嘅话，你直情唔知道日本嘢嘅，喺日本嘢系无人不识嘅，世界级定世界级噶啦呢套嘢。因为好多人对凡尔赛宫嘅认识就是因为呢套作品，系到呢度夸张嘅。好啦，嗱呢套嘢就唔使讲嘅，一定睇噶啦。至于南家三姊妹又有新作，我就觉得冇啦。 即系根据佢往绩。即系我知道而家隔咗咁耐咧，再讲佢往绩咧，其实就冇咩参考价值噶啦。但系佢之前我唔记得系边一季系炒晒粉噶嘛？ 第二季炒粉，跟住之后又好翻少少，但系所谓好翻少少都叫做咩啊？还好啦，睇唔即系你唔会掉，会立屌晒出屌晒鬼嗰只格吸做咯。 呢次应该数埋，应该理论上算第五季啦。毕竟佢啲故事其实本身都系单元剧，其实冇乜所谓嘅。 但系呢套嘢，我觉得系唔值得嘅。不过算啦，有一个呢个年头。 其实都是周年嚟噶，20周年，即系漫画20周年，睇一期动画都17年前啦。我有识到人话觉得佢童年回忆，我谂紧大镬啊！ 真噶，咁啊，有人10岁睇，而家咁27岁啦。 啊，即系咁啊。 呢套跟住呢套咧，真系叫大家敲咗好多年噶啦。Party and Stalking 呢个就唔关几多年事啊，呢个就一路都系卡住咗喺版权度，因为佢。播完之后冇几耐出格，成班人走咗，然后个工作室原地变咗出格，仲要系反台走人噶嘛？ 但系佢版权仲留翻喺加士度啊嘛，咁加士而家执咗粒咯，咁佢咪收翻版权，咪终于搞掂咗啦。 嗱，咁咧就两件事咧，虽然系有时间嘅顺序，但系唔因果关系就唔系因为佢接咗嘅，即系虽然有可能系因为之前早前放松咗啦。点解咧？因为我有印象嘅，我哋年几甚至两年前，我唔系有记得咗个具体时间，应该系相当耐之前咧，喺某个动画二班入边有提过，有机会见到佢二期噶。嗰阵时已经提咗啦，其实应该系嗰阵时就已经倾好咗版权问题噶啦。但系倾好版权问题唔代表你可以开始做啊嘛，即系嗰阵时应该仲系研究期啊，仲未开始做嘢。 咁你而家就我唔知佢做咗边啦，总之就係确定咗一定冇问题啦。应该嗰阵时就已经要么就係加勒斯已经将个版权卖咗俾唔知边个啦，即係最大可能性当然係卖咗俾音乐啦，但係亦都有卖俾其他人嘅。亦都可能係嗰阵时已经係因为钱嘅关系已经倾好咗㗎啦。不过有各种各样卡住咗。亦都有可能係本来就係、是、佢想搞倾好倾紧，但係中间有各种各样条件喺度卡住咗。但係因为佢接咗啦，佢新攞住佢版权嘅人就容易话坏啲啦。咁最后可以因为咁而倾成都有机会嘅。 咁买返个将嗰个版权收返落去即刻嗰度，咁就追拍返啦。咁成个班底係基本上照返当年一样嘅，都係金四洋之加埋咁啲敦士。声优我觉得都系唔会换嘅。咁就2025年呢度就真係大家白期待咗好多年，而家终于都出现咗啦。咁就冇嘢讲嘅呢度嘢系。 就是、当年一个少少暗示都已经咩啦。我记得当年搞到好煞有其事㗎，要闭门公开，然后唔准影相，成好好咩㗎咁。 嘛，当年呢套嘢好平权噶，呢套嘢超级平权噶。 系啊，当年 当年冇，不过当年冇呢个咁嘅概念啫。好啦，咁就跟住其他新翻无职三期，即系扰你 咁。咁啊，无职二期个大结局咁啊，都其实反应都唔错嘅，个即系个剧情唔叻睇啦，唔叻睇啦。OK， 佢唔可能冇三期，如果唔系阿历史点算？咁所以三期眼光好好正常嘅事，咁我二期完嗰阵时就宣布有三期，但系时间未定咁样啦。咁另一个更加冇乜所谓嘅就系、是《怪兽八号》二期， 本来好强力宣传，就系结果煲唔起嘅作品。 即我强烈地 feel 到当年抽水回转嗰种感觉，你明唔明啊？即 系好努力去吹，好努力去谷，好力咁吹，但系谷唔起嗰只。 先唔讲抽水回转，而家已经变咗另一套网王啦吓。 唔系抽水回转好妙嘅，就系、是。佢好努力咁谷，但系谷尾到佢开始唔多努力谷时，忽然爆红咗啦。到好啦，到爆红咗之后，佢又冧咗啦。永远好似佢嗰个人气同埋佢 某程度上都好高人气 嘅。唔系佢嘅人不周周之嘅人气系好奇怪，就系永远同嗰个官方想谷嗰个时机咧错开咗嘅。 唔系真系网王嗰只啫嘛，佢而家所以啊网王个作者先话睇《咒术回战》睇到觉得感受呢个心灵嘅共鸣啊嘛，我唔记得大概有咩意思，唔记得咗具体讲乜嘢啦。 想佢红嗰时唔红，到佢唔想到佢等于放弃咗佢时，突然间爆红。好啦，到你开始谂住收成嗰时候，原作烂咗啦。 嗯，不过怪兽八号就应该唔会报上咁黐筋拗神嘅，呢啲咁嘅奇葩咧，就十年都唔见一样嘢咁样啦。 系啦，好啦，跟住咧就啲演唱会嘅消息。咁咧上个礼拜就讲咗 Aquas 嘅 Final Life 啦，咁今次咧就 Love Life 家族亚洲 Fan Meeting， 佢就冇讲啦，佢就叫做咩Love Life 嘅合同 event， 咁就其实嘅简单就系叫做 Love Life Series Asian Hour 2024。 即系成个 series， 大家各出啲人，边个得闲边个去咯。 系啦，大家喺实现嘅故事，咁咧就阵容方面系好啊。今次因为佢今次系有我讲咗佢中文嘅，就照中文读啦。嗱，广州首先有两场嘅，喺中国有两场，一场10月4号星期六就喺广州亚运城嘅，咁成个 Lila 十一人齐晒。上海公园就两日后10月6号，咁咧就最话豪华噶啦 ，Muse 派三个果料机三，跟住咧。Aqua 咧就系 YYY， 而咧红泉咧就派商量内田同发源，而跟住 Lila 就最多人嘅，跟住台北咧就得 YYY 三个啫。首尔咧就红泉都唔齐人，就大西川上林、田中、小泉、内田，而横滨咧就 YYY， 而红泉咧就大西、前田、久保田、林、子出、田中，咁 Lila 跟住咧仲有连泉，最后横滨咧就2月1号至2号就两日嘅喺横滨 Kalia。 嗯，这个 event 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少少嘅，就系佢泄漏嗰阵时啊， 系啦， 咁样就系佢，但系当然嗰边泄漏就纯粹就系中国一部分啦，就系广州同上海嗰两个啦，咁样。 首先就系台湾方面就系、是、搞错啦，我觉得 YY 一个 YY 嘅得三个人，虽然我心咁又心谂就系、是、算罢啦，咁你台又去俾人咁人哋台中国市场大过台湾啊嘛，咁梗系放中国市场噶啦，从来都系噶呢样嘢。 我觉得纯粹日程问题啫，唔使讲到咁咩嘅。 而上海方面，广州嗰个咧就根本上 Lila 小型演唱会嚟嘅，所以嗰个就最豪华啦。咁我而家就谂嘅，而家就烦嘅，点样扑上海飞？因为日本方面我知道点扑，但上海嗰边我完全唔知点算。至于首尔冇兴趣，我完全唔谂上首尔嘅。而横滨就睇下佢会唔会有海外团啦。 未来半年咧 ，Love Live 都好多 event 啊，我都几头痛，都头痛。好就冇买，冇订你啲行程，真系咪扑街，撞到呕血。 嗯， 好啦，跟住讲完 Love Live 之后，讲下18年嘅年再追结束啦，《圣斗士星矢 ND》 系嗱，虽然都系叫冥王神话，但系唔系我哋平时睇开嗰个，都冇叫平时嘅，即系比较受欢迎嗰个啦。 应该因为 ND 系去到就系啲人睇到呕晒呕，真系呕晒白袍嗰只咯。 唔会啊，打从根本就唔会睇。 但系有睇开嘅人系鬼晒咁嘈啊嘛。虽然咁讲，即系我方面有人话LC 咧太过妇女向，太过少女漫画向，但系。点都好 ND 啊，大佬 ND 我睇连咗嘅时候，我睇到顶唔顺喷饭，然后算啦，唔知啦，都唔知画乜油你画乜鸠啫。 即系呢个应该系十几年前讲紧一个顶论嚟噶啦嘛。 唔知画乜鸠。 即系你唔需要猪肉在前，真系唔需要睇隔篱 LC 表现几咁好啊，你净系 ND 都已经系想问候佢全家噶啦。即系喺度就话，系大佬你车田你退休算啦。 佢同高桥阳一样就系本色但大，系啊。他根本上不想画，但是钱实在太多了。 即是他两个都是根本上只是靠版税都不优做的啦。他真 的。问题就是他有新作的话直接又说嗱，足球就更加不用说啦。足球小将做个手游 game。大佬你一路画住他的手游 game 一路宣传，咁一路卖钱，他竟然过人，钱没人嫌多的嘛。 我觉得不关钱事的。 是很关钱。我觉得他两个是很关钱事的。有一句而家仲好多人系只系话车贤正美睇星矢嘅咋，即系佢叫咩？车贤正原作者教二派，有车贤正美就系一定最好嘅。咁喂，净系做乜傻閪嘅钱已经够啦。 即系你要明白，其他星矢阿车田一样都系招待版税。 问题就系嗰啲系要分份啊嘛，咁佢自己画翻嘅自己赚咗成份噶啦。呢啲嘢有个有几多个好似小三明咁样啫？小三明系佢钱系多到佢唔画。他真的完全什么都不做都掂，但他两个未去到，尤其是千人正美，他未去到这个地步，星矢未去到这么搵钱的地步，但是龙珠可以嘛，龙珠足球小将都争少少的了，那喂计条数，那他有这样他可以画的，当然他画了，他搵钱的 了。你太低小星矢的那个吸金能力了 ,OK。 好。 还有另一个都刚刚提了少少，刚刚都有提到相关的 Cam, 他的搞个原画展，那个展本身呢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唔关心啦，最少唔会啊。咁啊，但系佢嗰边搞展览啊，通常就会有啲商品啊，成啦。咁啊， 展览都有噶嘛。 吓，咁啊，卖到咁样讲会唔会好过分咧？成日都讲得个过捻晒气咁嗰啲大妈，不过即系其实都唔少人买单嘅。咁啊，物贩嗰边就卖到塞爆咗个会场。然后啲嘢就好快卖晒，咁佢而家就话紧急生产啦，咁啊，然后就再搞埋事后通贩乜乜，因为据说啲转卖厨又系扫晒全场，搞想真系想破就想要自己要嗰啲人就买唔到咁啊，咁啊呢啲嘢钱啊，梗系唔会有人唔想赚嘅。既然你卖到断晒市咯，我梗系无限量供应啦。即系呢样嘢，除咗黄牛会受伤之外，冇人会受伤噶。即系我想买嘅，你无限量供应，我话开，我梗系开心啦。我唔使食转卖处啲黄牛。咁我所以就唔使急咯吓。即系都系官方公告啦。佢系特登喺公告入边。一般啲公告咧系唔会提呢样嘢。佢只系话我哋会提供更加多嘅嘢嘅商品得噶。各位唔使心急性乜之类噶嘛。佢系特登加多句，唔好去嗰啲外贸转卖西度买。是好針對性咁針對佢哋，即係好明顯咁，大家發生咩事大家知啦，咁樣啦。 好難，嗱呢樣嘢咧就好難嘅，我即係咁講。雖然喺立場上面，我哋絕對反面轉賣廚啊、黃牛飛，但係當一件嘢你好想要嘅時候，你係會屈服喺非法分子手上面。 咁而家官方行出嚟話唔使驚，即係佢冇講無限量嘅，唔使驚，仲有貨。咁你咪 即系任天堂话斋，新主机佢会冇佢有非常充足嘅供应，唔会俾你炒，但系我都系会炒。 老任嗰边咧就话佢个佢确保咗啲供应零件，点解？因为讲紧 Sweet 点解会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缺件，系因为佢同手机嗰类生产零件有好多都系撞咗噶嘛。咁嗰段时间连电话都系产能不足嘅。佢系讲紧呢样嘢，咁而家冇呢个问题啊嘛，咁所以相对应该冇当年 Sweet 中间嗰度咁缺货嘅，哇，咁啊老任啊，今个礼拜好 Q 多新闻啦，继续啦，咁啊，讲单我嘅本地新闻，呢个英国有条友仔 其实佢，我觉得佢几无辜噶，老老实实，因为佢系攞咗把喺网上买翻嚟嗰啲大师之剑嘅仿制品啦吓， 仿制品玩具啫嘛。 我又唔知系咪老友有冇授权啦，唔紧要。总之就系咁样，因为咁样而被警察拦咗落嚟，然后话佢持有呢、這个 藏械， 仿制刀剑， 即系藏械啦，其中一个人。 喂大佬。唔啱数喎，即系虽然佢讲嘅原因唔系话佢把嘢有杀伤力，因为嗰把系玩具剑嚟，佢有提到话个尖端位可以笃到人，讲紧铅笔都可以笃到人噶啦，即系佢主要系讲紧大喇喇咁攞住把剑出街，人哋唔一定知道你系玩具嚟噶嘛，虽然我谂紧。嗱，佢突得出嚟咧，仲可能话哦，佢都系银印一把咁样，你睇落去都可能会有啲啊。你插咗喺剑哨嗰阵时候，大家睇就知系玩具剑啦，嗰嚿嘢。喂，不过啊，即系 我觉得依叫做咩？用香港嘅差警察术语就咩？油鸡老尾，砌鸠嚟嘅差佬。系啊，我觉得绝对系。喂，香港差佬香以前你睇完香港差佬最啲对盘啲古惑仔最中意咩？就系游荡非法藏械，依个条最容易入最容易入啊嘛，砌佢两样嘢。 其实都系真系类似游荡嘅嘢嚟嘅， 咪即系游鸡老尾咯。 就系讲紧佢攞住件嘢，会令到周遭嘅人感到害怕。游荡最其中一样成立要件就系呢样嘢啊嘛，唔系你话你腾嚟腾去，而系可以合理地令到人哋觉得恐惧，就可以入到你游荡去噶啦嘛。呢个系类似咁样嘅情况啦。 英国 即系，但系我都系嗰句啦，十二大板板包，大师之剑点睇都唔似武器啦，先生。 唔系，所以咪话油鸡老尾咯，摆明砌噶啦，呢啲就 系。不过算啦，真系冇乜。我继续都系老音啦。咁啊，两单同老番相关。首先第一单咧，我觉得比较搞笑少少嘅，就有人就喺Twitter 上面就是美国老任那边的 COO 兼总裁或这个 Walmart 入面有这个老番 Mario 64的带，然后个总裁就真的走来应他。咁啊，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无辜的，点解呢？因为这件事本身未必是老任不想见的，或者最少是他未必是他想起诉的对象来的。不过你想下，你是卖老番的。即系唔可以叫老翻啦，系话改造 Warm N 六十四嘅大佬，即系你话如果改造 Warm 带，然后突然间俾人哋 boss 去关注你，咁你谂下，梗系第一时间缩噶啦。咁啊，因为佢买嘅系啲改造 Warm， 系实体嘅带嚟嘅，老老实实啦。呢类嘢虽然你可以话的确也许未必依然有机会会造成老任嘅损失，但系真系唔系咩嘢，所以个 CEO。都是说啊件嘢几得意喎，即係这样嘅咋，其实佢冇话咩以正词言话佢老返冇成啊，佢话但呢个曝光几好，佢係咁过咋，即係其实同一件即係叫一件同人产品或者有人 cosplay， 跟住话啊 ,ok, 係咁样个种嘅嘢，但係对方见到你毕竟理论上都仲依然係侵犯咗人哋版权嘅，所以佢哋就自己收咗皮带咗㗎。所以我觉得是其实不需要咁惊嘅，老老实实。老任对呢类嘢呢是相对比较宽松，佢唔系真系话你一嗨到佢版权就要赶尽杀猪嗰只。我哋讲到好多次，老任唔系啲咁嘅嘢嚟嘅。佢系啦，比照另一个你就可以睇到啦。即系另一单都系盗版相关。咁啊，但系呢次呢老任就出全力啦。咁啊系咪咩事呢？咁呢个老任就起诉咗一个卖硬件嘅平台。嗰件硬件呢类似我哋 R4 嗰种啦，可以改机啊，去改完之后可以令佢变成类似 R4 咁样，你将啲 WOM 啊之类嘅嘢塞落去佢个记忆体就可以搵到返。咁个整制作嗰边呢，因为系俄罗斯嗰边嘅人，基本上老任是对他毫无办法的。你对上非法法务部遇上不同你讲法律的地方呢就没用的了。即是咁他唯有告呢就是告他个售卖平台，因为个平台就不在俄罗斯嘛。咁啊，然后佢仲起诉咗个啲鼓吹啲人卖老番嘅人，即是普通人嚟㗎咋。咁你要去话 KOL 十分礼地啦。咁啊，比同以前啲例子有少少唔同嘅地方，以前呢是告嘅呢就是直接卖嘅人。今次呢第一告咗个平台买嘢嘅平台，即嗰啲第三方平台嚟嘅算係。第二就係会告纯粹鼓吹，佢本身冇我唔知佢有冇售卖一种，但佢係一个 KOL 身份 light 嘅嘢嚟嘅。就唔系啲经营緊老番嘅硬件又好软件都好嘅人。咁有少少特别。不过呢就 老任嗰边其实讲啦，就系其实我哋法务部咧系有同佢哋接触过，要求佢将个建议下架，即系等于你啲咩平台啊，嗰啲你 YouTube 啊、Amazon 啊嗰啲都会噶。你无论硬件软件都系噶。你话佢系老翻咁，佢将佢收下架，那个平台就唔会有责任噶啦。呢个披风可以装嗰度开始啦。咁但系个平台咧就话得，我会同你下架佢噶啦。咁但系佢得完之后就算数。 讲完算。咁既然你唔做嘢咯，咁我咪出手咯。当你当你唔当我一回事。 敬酒唔饮，饮罚酒啊嘛，咁咪抵俾人告啦。而本来就应该咁，如果当初人哋叫你，你就落闸，咁就相安无事噶啦。老人向来好少讲尽杀处，我之前讲过好高一次噶啦。通常都系你叫极都唔听，咁唯有出手咯。唔出手，你阻止唔到你啊嘛。如果唔使出手就阻止到你嘅，咁佢根本就唔需要搞咁多嘢咯。甚至有啲嘢佢根本唔出手啊！好似啱啱嗰啲例子，我相信法务部根本就唔会揾佢嚟揾佢麻烦，哪怕嗰个理论上都算系盗版嚟嘅，都好咯。 唔系任天堂系任天堂呢间公司喺呢方面其实系好日本公司嘅，就系、无谓抹，即系叫做无谓搞咁无谓搞串 party 啦。即系叫做面斥不雅，大家识做嘅，咁咪就好咯，无谓搞到下都要告啊，因为。鬼佬公司就乜都告佢悭死嘅，但日本公司就由任天堂为主，任天堂系代表嚟嘅，就系、可以私下解决、低调解决，就大家无谓搞嗰件事咁僵，留翻大家留面俾大家。 补充翻少少，啱啱讲嗰只实体卡带咧，佢唔系纯粹将嚿嘢车落个带度噶，佢系改造咗一啲内容。即系其实等于我哋上网上以前系有段时间好轻啲改造嘅 Mario Wong 噶嘛，虽然呢个自从呢个 Mario Maker 出咗之后就好多都唔见咗啦，都唔需要啦，因为佢官方有啦嘛，即系类似咁嘅嘢，但系呢个系 NLS 版本啊咁样，然后仲有个官方的，咁啊变成就系官方唔搞，唯有就同人搞啦，以后就要呢个 VU。虽然我知道就 VU 个普及率就好低嘅，但系就咁快就已经系唔支援啦。以老任嚟讲其实算短噶啦。我记得系唔系好耐之前 Game Boy 仲系支援嘅，几年前仲支援紧 Game Boy 嘅维修噶。 因为始终你 VU 个市场即系占市都细，咁你占咗细，你零件就少， 产量低冇零件 系啊，咁佢话咧就即系拆你咁低零，你咁少零件，咁官方做得唔多字幕，咁卖零件卖晒落，冇晒落，咁啊梗唔维修噶啦，唔系点？唔通为咗个少数用家就咁做零件咩？ 停止生产之后就已经系架存货零件可以维修噶啦嘛，咁佢已经用晒落，咁咪冇咯，咁简单啫嘛， 就咁简单啫嘛，即系冇计嘅，我即系可以接受嘅，因为你冇由为咗你咁少用家嘅要求去做一堆去生产。冇人要嘅咧，主机零件，大佬。 啊，咁啊，跟住就 Ubi 佢喺2014年嗰阵时就话要将呢个 Watchdog 做真人电影。咁啊，讲啊讲咗咁耐啊，讲咗十年啦，终于整十年，终于舍得真系开拍了。只系 Watchdog 呢个故事或者呢个架构啊。其实好适合拍电影嘅，甚至比电影咧，佢个游戏概念好好，但系玩起嚟强差人意，即系你攞嚟拍电影算啦。即系当年已经咁讲噶啦，咁佢讲咗十年啦，终于真系要开拍了。我唔知中间卡咗啲乜嘢啦，你知 Ubi 即系可以将啲嘢放到天荒地老噶嘛，咁啊，终于真正开拍了。我话拍出嚟好唔好咧，就到时先讲啦，咁样啦。我顺带一提，讲到 Ubi 顺带一提啦。佢又删工作室啦，今次系多伦多嘅工作室，咁啊斩咗30几个，咁啊顺带提啫，如果唔系提 U B 都唔费够事提佢。 有够 U B 死啦。 咁啊，跟住系啲个 VTuber 相关嘅消息，俾我哋提得，通常唔系咩好事噶啦。呢个 V 真系唔熟啊，佢叫 Freeland， 几受欢迎嘅系我唔识啫。OK， 咁佢红啊嘛，咁啊当然会有人出同佢出周边啦。咁问题就系咧，你出周边之前咧，你系咪搞清楚你啲嘢到底个版权系点样嘅先咧？因为我几意外啊，即系咧佢YouTube 净系 YouTube 啦，因为佢主要舞台喺图奇嗰边 ，YouTube 嗰边系顺便嘅啫。但系就算顺便都好啦，佢个订阅数都有200几万嘅，好 Q 多噶，喺全球一个系 VTuber 排第4噶啦，仅次于呢个莎莎船长同埋人工智障。你嗱，你点可以想象到一个咁高人气嘅 VTuber， 佢个皮咧竟然系量产版嚟啊！喺 Pix 嗰档嘢，佢有档 BOO 什么噶嘛？嗰档嘢上边系卖嘅 3D 模型嚟嘅，系 for 你嗰啲 VR chat 啊嗰类嘅 3D 嗰度系卖几千嘢噶咋？ 当然冇谂过会红啊嘛！ 唔系你红咗之后你都唔理你你系咪应该要自己搵翻个专属于你自己嘅皮啦？唔系啊，嗰个皮咧系量产嚟嘅咋，所以理论上会撞到其他人噶。咁但系佢红咗啦嘛，咁呢、這个Good Smile 嗰边就同佢想同佢出黏土人。公布完消息之后，作者就出嚟话：喂，大佬，我呢个授权冇授权你搞咁多嘢噶、啊。因为佢净系嗰个模型本来净系允许有净系允许你个人使用系量产型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对 VTuber 皮嘅价钱有几多概念啦。平嘅当然可以三几千蚊搞得掂啦，贵起嚟咧可以几皮嘢港纸噶，十皮都唔出奇噶。即系点解会咁贵？一嚟就可能对方系比较有名嗰啲啦，仲有一个样好用嘅就系佢系将所有权利都导让俾你啊。即系你可以攞嚟出有做所有嘢 买权啊嘛， 咁啊，但系呢个咧唔系呢咁嘅嘢嚟噶，佢即系卖咗个使用权俾你，即系你可以用呢嚿嘢，冇话你可以攞过嚟攞嚟出嘢啊！你同画师倾呢啲嘢嗰阵时咧，一定要倾好嘅，如果唔系到时会拗嘅。当然啦，如果你唔红嘅就根本冇利益可言，就冇问题。 咪有少少系嗰种咩啲当年冇谂过会红，红咗之后佢亦都冇谂过呢样嘢。好啦，到真系出咗事咧。突然间发现咗吓乜咁要搞咁多嘢噶嗰种咯，就不咁样实间唔中有啲咁嘅例子嘅。 大家正常理解入边就系你当年未红的时候去买呢啲几千 yen 嘅一个嘅帽，好正常嘅零蚊帽都有人用啦。咁问题就系你当你有翻咁上下人气之后，你通常就会谂住自己整个靓啲嘅自己专属嘅帽噶嘛。咁通常就会嗰阵时就会倾埋个其他商业应用嗰阵时要点样搞噶啦嘛。即系硬不济，就算你真系中意呢个帽，你中意一路用住佢。咁你系咪应该要问翻个原作者咧？ 完全冇谂过个当事人系。 我觉得嗱，当事人一个 V 可能未必有咁专业知识。你 Good Smile 你个法律团体去捻咗边啊？ 我觉得呢啲间唔中就会出现乜黑碌嘢，间唔中出现嘅。 即系可能佢太过想当然啦。即系因为正常你就算你唔揾个原作，你都要问佢：喂，大佬呢嚿嘢有冇授权性噶？个授权状况系如何噶？咁样噶嘛？即系我觉得呢个问题比起个 V 咧，好微笑系要负比较大嘅责任嘅，因为人哋可能唔系专业，但系 Good Smile 啊，你呢个样嘢温咗咁耐，呢啲授权相关嘅嘢，你冇理由呢啲地方出爆噶嘛？咁啊，结果就系、是、Good Smile 就梗系捉佢下，即刻下咗架当冇回事咯。个 V 就成个就潜水，话啊、哎、我坏咗电脑啊，最近所以最近冇办法直播啦，乜乜七七，总之就系潜水跑屈机咯。咁不过你搞咗咁大一摊嘢啊， 我觉得系小事嚟嘅，其实实真系小事嚟嘅。讲真，咪换个皮咯。 嗯，咁你 红唔系你红，当你红咗嘅话，要换个皮啫。你讲真，你有足够资源去换皮咯。 吓、啊，的确系冇问题，冇乜问题，不过好搞笑，所以攞出嚟睇一睇啫。 因为同埋讲真，V 有一个好处就系咩咧？就算你换咗个皮。你红其实好多 V 红其实你唔系靠个皮，系靠你演技游戏呢啲所谓叫量产型嘅。咁你讲真，你有本事嘅话，屌你换个皮格，嗰啲仲追你嘅啫嘛。 哦，呢样你可以放心啊，因为调翻转，你大可以同个原作者倾个雕翻嚟，即系我直接攞埋佢完整嘅授权，咁咪已经收工咯。你俾冇钱啫嘛，你几百万嘅订阅嘅 VTuber 俾唔起呢啲钱？ 咪就咯，你讲真，你 Super Charge 收埋条数都唔少啦条数，你俾起嘅。 不过嗱，呢、這个包咧就搵少事啊，我哋又继续跟进末周刊连载 呢、這个超展 示，呢个超开始。咁喺我哋上次录音完之后冇几耐，如约而至，因为我哋之前就讲到咧，就系呢个嗰边其实系俾啲 hacker 组织 hack 咗佢。咁佢又要挟佢，就话如果你唔俾钱，咁我哋就会将你啲情报公开啊嘛。咁佢喺我哋录完音冇几耐咧，就出一大铲嘅资料。佢话佢有 1.5T 嘅资料，你要明白，嗰啲资料通常系文字嚟嘅咋，文字或者资料库占嘅位置系好细嘅咋。咁样都塞过 1.5T 咧，应该真系好卵大包噶啦。咁然后佢将其中嘅好似百几咩定，总之系一部分啦，攞咗出嚟，应该系 10% 左右资料公开咗，咁啊，所以就变成呢个超开始了，咁啊，嚟睇佢超会议啦，咁上到去佢公司内部资料啊、职员资料啊，下到去 server 入边啲账号啊、密码啊，即系我哋都有份噶。我哋 leak 啲账号密码，我哋都有机会出事。同埋佢上边做生放啊、直播啊嗰啲人嘅资料，因为如果你要搞盈利啊嗰类嘢，就要去嗰边登记啊嘛。 都几系嘢啊！ 呢类资料全部掟晒出嚟，同我哋有关嘅，因为据说已经有人系个 Nico 个 account 用同一样账号密码，因为佢呢个 account 系 email 嚟噶嘛，一样 email 同一样密码嘅组合俾人撞到啦。呢啲好常见噶，你就系佢会走去撞你，撞唔同嘅网站，用翻同一个账号密码去尝试去撞你。即系咁啊！如果你喺 Nico 个account 个账号密码系同其他人一样嘅话，咁你就小心啲咯。虽然我就要讲，佢当年净系允许数字密码，而家应该冇乜站可以允许你咁样搞噶啦，应该就冇乜得撞到噶啦。咁如果真系有撞嘅，你咪自己小心咯。 都唔小心咁多噶，应该咁讲就系你鬼记得咁多咩？有啲嘢 盖密码，盖密码好容易啫。另一个最大受害者咪就系佢啲中资人咯，尤其是咧而家好多 V 咧，我哋之前我哋讲呢个嗰时都提到噶啦，好多 V 以前出道之前啊，其实咪就系喺呢个度做生放送咯，嗰啲资料俾人爆啊，都有啲 V 啊就出嚟发现佢自己一俾人爆，因为好戆居噶，佢搞咗个嘢系统出嚟就系、是，如果你想知道你又系咪啲资料有冇泄漏到嘅话咧，你就喺我哋嘅专业法律登记啦，即系各村咁样讲啊。睇下佢有冇资料俾人外泄？喂，大佬，你而家资料俾人外泄，你仲叫我登记资料落嚟度？即系你咁捻有自信咁啊？即系佢而家喺度亡羊补牢紧啦吓，亦都有人发现咧，呢个国村系即刻马上走去求职网嗰度话，真系开空缺，就系、是、呢个安全工程师开好似500万到800万年薪。跟住就俾啲行内人士啦，佢哋咁讲，我咁讲啊，我唔知道噶，就喺度吐槽就话：，哇，大佬，安全工程师你出年薪出到最高800万，你出呢个价钱，你真系想俾人吃多次啊！ 出嗱，佢800万，我当佢啦，即系维上一句都系70万，70万啊，即系香港30000几蚊，哇！我唔好知市价，但系。唔系好一个唔是好吸引价钱咯。 因为佢要求嘅嗰啲系做 leader 个级数嚟啊。以香港嚟讲呢个级数嘅话咧，冇10万到80万港币，唔算低嘅。但系前提系真系有800万。你要明白日本开呢啲条件咧，通常你要睇最低嗰、那个。虽然香港都差唔多噶啦，你系睇最低嗰、那个500几万嗰、那个，即系800万起跳咧。就勉强 OK 嘅，以日本嘅 IT 狗嚟讲，啲人咪讲怪唔捻得俾你哋俾人 hit 啦，你出咗事之后佢紧急请啊，都系俾呢个价，你阿妈个平时请埋啲咩人？ 冇穷啊嘛，睇就睇啦。 即系你见到个，所以各村个股价，即系我谂大家应该冇揸住嘅咁啊，即系真系睇住佢喺呢个月嚟十级以下，冇底啊，见唔到底，尚未摸底，冇千万物摸底啊，大佬。 就冇计，有冇 谂住要搞几耐？老老实实嗰阵时话一个月都系，我觉得系乐观咗噶啦，真系。咁啊，然后有个小插曲就系咧，佢当初系 DD 话系 DDoS 咗作村噶嘛。咁啊，嗰啲 hacker 整咗个网站，将嚟泄漏啲嘢。头先讲我唔够胆点落去啊。结果咧就系引嚟好多人好奇，一嚟就好奇有啲咩嘢啦，二嚟就可以睇下佢有啲乜嘢资料啦。结果系个黑客公开嘅网站本身。俾人人肉 DDoS 冧个 server， 都几荒谬。 唔正常、啊，好老实、啊。讲真，就算换咗系我，我都想去睇喎。人系好，人系中八卦噶嘛，又可以睇下咩料爆，咁嘅心态咯。 咁我收麦之后俾条 link 你自己睇翻 啦。冇啦，算啦。 我惊我咬底。 我费事，我唔系，我对我就系睇对我冇乜好处嘅嘢。我知冇乜，我理解呢样嘅心态，但我冇兴趣咁解啫。 OK， 咁样啦，今日 好啦，跟住 跟住到 YouTube 啦。咁啊，呢个系好事嚟嘅，不过就唔知点解啲人要将个重点集中在 AI 上边。即系不过算啦，唔紧要。YouTube 更新个规则。接受咗一种新嘅投诉咯，叫做咁，因为以前咧，如果你俾人 defect 啊之类咧，只能用误导性内容投诉嘅意思就系话，你误导咗我冇拍过呢段片，但系令误导咗啲人，我拍咗呢段片，类似咁样啦 ，defect 系咁样用，可以咁样用啊嘛。咁佢而家就净系你如果用任何嘢去扮一个人，无论系样定系声都好啦，都可以直接以此去要求。YouTube 下噶，重点根本唔系在于系咪 AI 生成，而系扮某个人，即系等于 N 万年前嗰啲移花接木嗰啲嘢咧，呢个字眼已经系死语嚟噶，大佬。当年嗰啲咩移花接木嗰啲影星啊嗰类嘢，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不过嗰阵时净系可以 P 到图咁解啫嘛，而家可以片啊声音都可以做得到，咁大把啫嘛，咁唔紧要啦。总之佢而家就只系。 只要模仿或者是令人誤導影射，令人以為那嚿嘢是你，你就可以告。咁佢就話原則上是只能由本人提出嘅，即係阿傑特無啦啦一發現有段片唔係佢拍嘅，但係有人用啲 fake 咗佢變成傑特個樣，然後做乜嘢都好，任何嘢都好，哪怕正正經經都好，以前係比較麻煩嘅。咁而家就係只要有人冒充你，你就可以出聲。咁原則上係只能係自己嘅，除非俾人冒充嗰個係未成年人，或者係佢譬如過身失去行為能力之如此類嘅特殊情況。如果唔係，原則上係要本人去搞嘅。咁啊而家咁多啲 defect 啊嗰類嘢，咁啊的確係要與時並進噶啦，咁樣啦，即係等於你Twitter 都有個無形身份嘅其中一樣投訴項目噶嘛。一样 YouTube 组织应该有嘅嘢嚟噶啦，老老实实，而家先搞，即系算亡羊补牢啦，你已经系。仲有一个咧，就系暂时同我哋个关系唔算好大，相信或者最少系希望会影响到其他人啦。主角咧系呢个又系美国 FTC， 即系呢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啊，佢哋判定保收贴纸嗰个鸡蛋纸啊，即系有啲好多电器啊嗰类嘢会有张贴纸话拆都穿咗佢就唔受保啊嗰啲嘢，嗰个贴纸啊， 保贴纸贴受损恕不受理嗰种咁嘅嘢啦，即系佢费事攞出第三方整啊嘛。 最常见咪系 display 卡上面嗰四粒螺丝，其中一粒会黐住嗰只鸡蛋纸咯，一模都系只要嗰张纸一坏，大条道理唔同你保噶嘛。咁而家就呢个 FTC 就认定呢样嘢系侵犯消费者权益嘅。咁啊，要求嗰啲厂商拎走呢个条款。咁佢指明嘅咧，即系唔讲嗰啲我哋唔太我哋关我哋事嘅电脑相关，就系呢、這个佢虽然佢净系指明咗呢个 Gigabyte AS Walk， 即系华擎同埋呢个索泰。但系我相信呢个会作为案例，最少喺美国呢类型嘅贴纸全部唔可以因为嗰个撕毁嗰个贴纸而拒保噶啦。咁而但系会唔会影响佢全球咧？咁就唔知。不过就有少数人系美国 Amazon 买 display 卡噶嘛，我唔知而家仲有几多人做啦。通常大家都系买代理版嘅。咁啊，但系如果你系美国水货嘅话咧，咁你去寄翻去美国嗰边去做保修嗰阵时候就可能有啲用啦。咁啊，索泰嘅话，我张 display 卡都系佢嘅。咁啊，希望佢呢样嘢就可以去到全球啦。呢啲对我哋消费者有益嘅，梗系多多益善噶啦。因为嗰张嘢真系好 Q 麻烦，你系 notebook 嗰啲仲好少少 ，notebook 嗰嚿咧通常就系放喺个 hard disk 位嗰个盖度，有少部分会放埋落 RAM 嗰啲丧心病狂嚟嘅真系。但系佢放 display 咧，如果要想换散热膏嘅话咧，嗰张纸系会阻住咗你嘅。你要明白咧，因为有啲散热膏比较 cheap 嗰啲咧，一年半载就已经系开始干噶啦嘛。问题就系、是，咁你黐住咗喺度，如果我唔想破坏贴纸，我系换唔到散热膏噶。咁当然佢会同你讲，你寄翻嚟我哋原厂，我哋帮你换，系你自己麻烦噶啦。咁但系如果你想自己换嘅话，就一定会拆咗嗰个嘢啦，更加冇讲改碎烂嗰啲咯。即系咁，而家就话你可以拆咗佢换散热都可以冇问题了。毕竟咧，而家啲 display 个保养期越嚟越长，你随时真系喺保养期内已经干焦咗，你要自己换，面对有两难咯。即系咁啊，虽然你都有唔少人换个细哥就搞死咗张卡，咁啊，不过算啦，咁啊，都系点都系件好事嚟嘅，咁样咯。好啦， 好啦，跟住完全冇关系嘅二十周年又换新日元啦。 我印象中都野口都用咗好耐噶啦， 2004年是一千 yen 嘅。咁一万耶，八四年就系福特御吉，咁零四年就林庄福特御吉，今次就2024年终于就换咗切泽荣一啦。 三个都唔系政治人物，我真系唔记得咗夏目秀石系1000 yen 噶啦，已经，因为10000 yen 系福特御吉呢样嘢，已经其实好多啦，已经系我哋 年装咗成40年啦。 我哋认知中嘅10000 yen 都系福特啊嘛，都 系情系点解？咪系。好多都叫一万英叫預吉啫嘛，已經習慣咗就 預吉已經係同一萬英深度綁定咗噶啦嘛。係 啊， 新嘅咧就啱啱出啦，咁亦都引起咗唔少問題嘅。主要係咧佢加咗好多啲防盜嗰啲嘢咧，搞到新機認唔到。 因為日本咧就連就有係唔單止係售票機，即、就、係、是、自動機咧，係用機器啦，係連便利店有人手收都係用機器嘅，因為保證你唔會落價，保證唔會收錯錢，總之咩？收银啦，个客嗰、那个嗰、那个男亚仔同佢讲，500 yen啦， 咁咧，你就将500 yen 抌落嗰个入收钱机嗰度，咁佢就自动帮你数，或者入将1000 yen 入落去，完全唔使经，即系好听啲就话系COVID 嗰年代咧，系防疫 减少接触啊啦。 其实实际上就咩咧？费事穿柜桶底嗱，所有机都锁锁晒嘅。 咁你信用卡啊，嗰啲 PayWay 之类嘅无接触式都可以力阻止人去穿柜桶嘅。 但系日本系收现金，日本现金国家嚟噶嘛？ 欧洲呢边嘅无接触化就系全部变晒做信用卡 PayWay， 呢个日本嘅无接触化就系用入现金。不过毕竟 因为日本系好多人做，应该咁讲，日本系一个几相信现金国家嚟嘅，呢个真 系始终暂时仲系现金社会啦。咁所以引起好多人就话喂大佬我换唔切机，佢话换一部机唔知要卖几千碗拉面先搞掂啊嘛，啲拉面机啊，尤其是即系因为连锁店，即系你话重屋嗰啲。虽然佢哋都系用售票机嘅， 用售票机， 但系佢哋俾得起啊嘛。但系你啲小铺咧，讲紧，喂，你成间铺头得一个员工，就系老板一个，一个日踢可能得10-8个位，系咁样一个日踢嘅铺头，你突然间叫佢要俾钱去再换个部机啦，系好痛苦啊。虽然我谂紧短时间之内，你都唔会需要担心呢样嘢，因为新钞就算发行咗之后咧。旧钞仲会有一段相当嘅时间系继续流传噶嘛？ 起码有几年，应该起码有几年时间，你仲系会用，你仲系会见到阿郭海明做5000 yen 嘅。 即系好简单啫嘛！我当年都仲，我当年系讲紧2007、2008、2009嗰个年代，我去日本嗰阵时候都仲会见到夏目漱石嘅。 但系嗱，夏目漱石我就冇印象，我自己系印象中我就已经系野口英世啦。咁5000 yen 方面，我系未用过新户田道做嘅。虽然我90年代去过，应该用过，但我冇完全印象啦。因为我九四年嗰时候必记得啫，咁超耐事日子。但我应该用过嘅，预计就真系用咗好耐。预计就 唔系我就系讲紧你新纸钞，因为日本系讲紧旧钞系依然会继续流通，直到佢不堪使用为止。所以咧，你而家都仲有少许机会。见到喺市面见到夏目漱石嘅，其实 难啲啦，纸币就难啲好啦，因为纸币讲真就纸币系讲真，别摆咁耐啊，40年啦，大佬一张银纸纸， 就系、是、有人喺 Twitter 上面讲紧，啱啱先收到夏目漱石， 哇， 就系、是、因为呢件事，所以落家所以先多啲人留意啦吓，佢就先嚟就我啱啱仲收紧夏目漱石，因为讲紧佢最后一次印刷系讲紧2003年，其实都不过系20年前啫。咁如果你唔系成日使，你唔系用得太多嘅情况，有时有啲钱就咁啱好就系放咗喺度好耐噶啦嘛，佢真系可以伸出咗嘅，继续系。 有时唔出奇噶，有时好多人咧啲钱蚀埋咗个位置，唔记得咗件事，咁冇咗件事啊，跟住突然间执抄嘢啊，执喺手，咦喺个柜桶底见到，咦有沓，咦有几千 yen 喎，咁唔出奇嘅啲嘢，成间唔中有噶啦。 系唔好话咩啦，我2022年啊，我仲收过绿色嘅青鞋10蚊纸啊。2022年我仲抽到绿色嘅10蚊纸，你话咧？ 哦，呢、这个就唔奇喎、 啊，一样啫嘛。绿色嘅10蚊纸冇咗几耐啊，大佬，回归前嘅事嚟噶，大佬。啊，所以唔出奇啊。咁啊，再一单咧就社会新闻嚟，同 ACG 唔大嘅关系。 但系对于 FGO 嘅 fans 嚟讲咧，就系算系一个几有趣新闻。咁简单就系、是、圣剑杜兰达尔俾人偷咗去，呢把剑咧插咗喺埲墙就几百年噶啦。是用条锁链绑住嘅，相传就系、是、相传咧就系罗兰咧将把剑从战斗嘅时候受伤重伤，将把剑掉咗佢，一掉就飞咗几百公里，插喺埲墙上面，咁又一插咗几百年啦。咁咧最近莫名其妙就俾人偷咗去，奇怪就系点样喺嗰埲咁高嘅墙上面，仲用锁链就绑埋人偷嗰把剑咧？ 首先其中一点咧就系、是、把剑其实真系石中剑嚟噶， 因为插咗喺埲墙度啊， 即系唔系嗰把石中剑啦，但系嗰把嘢系掹唔出嚟噶，其实 点掹出嚟咧？ 所以呢个星期唔系个唔关个锁链事，虽然佢有个锁链锁住啦，但系重点系把嘢本身就掹唔出嚟噶啦，所以啲人话系咪圣杯大战要开始了？ 系啦，圣杯战争开始啦，咁咧就追人可以召唤阿罗兰啦，跟住而咧呢个搞笑就系、是、好多人一见就系、是、玩开 FGO fans 就系、是。我可能知道边个偷噶啦，因为喺FGO 里面咧有个角色咧就系罗兰史诗里面一个小角色 ，FGO 即系小到咧系咩啊？系得意大利嘅 Wiki 先有嘅小角色，叫李德卡鲁德啊。咁咧因为佢太个小角色啦，小到系连日本人系边个嚟噶？当 FGO 出实装呢个角色嘅时候咧，系冇人知道呢条系乜水，系搵 Wiki 冇，结果系去到意大利 Wiki 先搵到就系、是，哇你都几少、啊。 系喺呢个史诗里，一个举瑞士诗里面，即系个某个国家嘅小嘅王子，咁咧就打输咗，跟住就 kick 嘢啦。结果啊，你都得卡得无啦啦，俾人话佢系小偷啦，偷咗把圣剑，就真系唔关事嘅。咁就结果就呢单嘢就成为咗 FGO fans 嘅一个齐化嘅笑料啦。好啦，咁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啦。今个礼拜又好，唔系净系一对啲游戏新闻，因为游戏新闻上个月讲到，哇，讲到口臭。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